今天正道的经文，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三百六十五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感谢赞美主，今天由我们的洪顺强牧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正道，与神同行，请大家留心听，学习如何与神同行。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新的一年，讲一句新年蒙福，祝大家呢能够有一个好健康的一个年，无论是身心灵都健康。出蒙福入咧都蒙福啊！咁喺一年嘅里边咧，我相信我哋成日话咧，好嘅开始系好重要，系咪？喺各样嘅事上高，我相信大家都有唔同嘅计划啊，大嘅细嘅都系有。有冇谂过今年做乜嘢啊？但系喺属灵嘅方向上高，我哋又有冇一啲嘅大嘅方向咧？咁我就谂到咧，今日嘅经文。当中咧好重要，头先我哋所读嘅时候咧，都应该留意得到啦。提到一个人系咪以诺，大家都好熟佢啦吓。以诺佢嘅出名喺边度啊？四个字：与神同行啊！连续两次都好清楚讲到咧，呢个人系与神同行啊。记载佢以诺嘅说话咧唔多，但系咧就好清楚，即系话俾我哋听，佢成为我哋一个嘅。榜样亦都系提醒我哋喺一年嘅里边，我哋能够与神同行咧，系非常之好嘅事，系咪？当我而家喺度预备嘅时候，呢、这个题目事实上咧，都系成为自己嘅鼓励嘅。因为喺整个嘅人生嘅当中，我哋能够与神同行咧，系最美好嘅。咁我哋先嚟到睇下第一方面，就系咧与神同行嘅原因。因为呢当你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们听了。因为为什么他说呢，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就与神同行三百年。这里呢特别呢他提到一件事，就是生了个仔之后就与神同行。就是说这个仔一定带给他一些的启示或者提醒。我们都知道呢希伯来人或者以色列人咧，佢嘅名字咧系有佢嘅意义喺当中嘅啊！我唔知有冇听过马土撒拉嗰个意思咧啊？有唔同嘅意思，但系咧好重要嘅有一个意思咧，就系咩咧？就系当佢死嘅时候，佢就嚟啦啊！咁啊真系咁得意嘅，乜有一个咁嘅名嘅？你会唔会改一个仔嘅名叫做死时他就来啊？唔会噶嘛，系咪啊？咁但係呢我哋知道呢呢个係一个特别嘅启示。因为点解呢呢一、这个嘅马土撒拉当佢969岁嘅时候死咗嗰一年呢，啱啱就係挪亚600岁嗰一年喎。而600岁嗰一年呢发生咩事就係、是、发生咗呢一个嘅洪水泛滥喺地上嗰一年啦。咁你你都联想一下马土撒拉当佢嚟到得到一个咁嘅启示之后，咁你话佢个反应系点样咧？佢个反应，圣经就话俾我听，佢就起咗敬畏嘅心，开始与神同行啦。咁嘅时候，呢、这个就系一个咧好清楚话俾你听一个主因啦。咁你话哦，咁背后讲啲咩嘢？咁我哋会问啦，洪水点解要嚟啊？马土撒拉死嘅时候，洪水点解要嚟啊？我相信读过创世纪嘅人咧，都好清楚知道。尤其是你睇第六章系咪啊？第六章嘅一个嘅好简单嘅一个嘅几句说话，就系咧，喺呢个嘅挪亚佢嚟到去得到呢一个启示嘅时候，圣经话俾我听咧，神咧就对佢讲：凡有血气的人，佢嘅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和地一并的毁灭。换句话来说，全地的人都败坏了。当全地的人败坏的时候，神就要需要施行一个审判。你想想，全地的人 能够败坏到一个地步，即系要神嘅审判临到嘅时候，即系话俾我听，佢哋已经系去到咩啊？去到尽头咯，系咪啊？喺呢个时候就嚟一个大嘅审判啊！喺呢个大嘅审判当中，我哋会问啦。咁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因為我哋讀聖經，我哋成日都問噶嘛。哇，幾千年前喎，咁啊同我有咩關係呢？啊，咁啊，原來聖經好清楚咧，話俾我哋聽喺新約嘅時候咧，將呢個洪水嚟咧拉上關係嘅。因為點解？出自真係呢個馬太福音24章嘅時候咧，耶穌講咗一番嘅説話。我哋知道咧，馬太福音24章就係講到耶穌預言佢要第二次嘅再嚟，係咪？37節話咩啊？挪亞嘅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嘅日子，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沖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嗱，呢個咧就好清楚俾我睇到乜嘢，一個好明白嘅一個嘅關聯啊！呢、这個關聯就係咩啊？洪水以前嘅日子就係好似耶穌基督快要降臨嘅日子，哇！咁即係咩話？即係話啦，呢一個洪水嘅日子成為我哋一個尷尬喎啊！咁同埋咧，亦都提醒我哋要咩啊？要警醒啊！因為呢兩件事咧係相提並論嘅。主耶穌再嚟與洪水嚟之前嘅日子咧，係一咁樣講嘅時候咧，我哋就要乜嘢？我哋就要咧嚟到提醒啊，或者係去諗下聖經講啲咩嘢，以至到我哋知道，咦啊，馬太撒拉佢明白呢個道理嘅時候，咁我哋明唔明白咧？咁當然啦，洪水之前嘅日子，馬太撒拉佢同埋以諾嘅生活咧。同埋咧，挪亞嘅生活咧，去嗰陣時候咧，都係咧面對好多唔同嘅衝擊嘅啊。當然聖經裏邊咧就話俾我哋聽啦，第一樣嘢咧就係話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呢度咧又再強調嗰個敗壞，但係嗰個敗壞當中咧，聖經話俾我哋聽，滿了強暴。嗱，我哋去研究或者系咧思想末世嘅时候咧，好多嘅预兆系咪？原来其中一个预兆，圣经话俾我哋听，就系地上满咗强暴啊！昔日嘅洪水之前，原来啲人咧即系充满强暴嘅吓。我好快就要谂翻我哋啦，系咪啊？今日我哋嘅世界多唔多强暴啊？即係多唔多暴力啊？多唔多呢啲嘅所謂咧軍事嘅一啲嘅衝突啊？哇！我稍微睇一睇呢個網上嘅資料咧，當然佢冇咁快啦，揾到2022年嘅呢個統計啦。咁但係咧，你睇下2021年係最呢、这個嘅，都覺得好新嘅一個嘅圖畫啦。佢話咩啊？佢話174個國家。係喺呢一個戰爭嘅當中，或者係軍事嘅衝突當中喎。咁你諗下，可唔可怕？真係好可怕嘅事啊！你同我活喺北美、加拿大、美國，哇！咁其實真係好幸福，係咪啊？你睇翻中國啊，中國都唔錯啦呀，但係哇，咁多個國家已經咧紅當當嘅咁所以咧，真係好可怕嘅事啊！聖經咧，即係咁預言係咪啊？末世嘅時候點啊？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但系呢个暴力唔系净系单单国家暴呢个所谓战争啊，其实都包括埋咩喺国家里边嘅战争或者系咧好多民彼此嘅暴力嘅对待。今日我哋睇新闻就好得人惊啦，系咪啊？成日好多地方都有示威啊、暴乱啊。你啊睇到啲人群情汹涌嘅时候咧，我哋都好可怕，系咪啊？就呢几年嗰个嘅，即系睇到呢啲嘅新闻咧，即系多而又多，系咪啊？人嘅心灵里边系充满暴力啊！点解？有两个字，呢两个字系咩？就系恶毒啫嘛！或者咧，心里边有咩怨恨？当人心里边有怨恨嘅时候咧，好容易乜嘢？就嚟到累積嗰啲嘅暴力嘅傾向尤其是咧，有人對你唔好嘅時候咧，我哋都聽過 嗰啲人嘅反應話：你對我唔好，點解我要對你好啊？啊，呢啲嘅所謂咧，憤恨啊，真係好得人驚嘅，係咪啊？甚至咧，揾機會可以咧，傷害對方，係咪啊？嗯哼，你睇下《創世記》咪咯，係咪啊？該隱殺咗亞伯，裏邊都係咩？充滿呢種嘅暴力嘅憤恨，係咪啊？但其實即係當我哋睇翻呢個世界嘅時候咧。暴力嘅事係真係好多好多，你有冇諗過有啲咩暴力啊？有言語嘅暴力啦，話有陣時候暴力唔係一定要出刀出槍打人，言語嘅暴力用啲嘅言語咧控制你或者恐嚇你係咪啊？咁呢個唔多講啦啊，因為大家一睇呢幾個字就明白㗎啦，係咪啊？嗯哼，仲有咧。肉體嘅暴力，咁呢啲係更加係傷埋肉體噶啦，用刀不得已，用槍係咪啊？仲有咧，原來都有思想嘅暴力喎，即係話咧，灌輸啲思想俾你，使你咧要跟佢，或者咧佢壓制你啊。呢啲咧就喺傳媒當中，我哋都成日睇到噶啦，係嘛？西方咧嘅傳媒咧，可能咧時時針對東方嘅傳媒啊，咁啊或者係咧佢唔中意嘅傳媒。等等，所以咧呢啲都係屬於思想嘅暴力喎，係咪啊？咁而今日咧更加睇到咩啊？好多嘅所謂性嘅暴力啊，呢啲嘅所謂咧呢個強姦啊，或者係性侵犯啊，即係多到真係好得人驚啊，係咪啊？話呢啲嘅暴力係咪充滿全地啊？今日係真嘅。仲有咧，最慘就發生喺家庭，係咪啊？家庭嘅暴力係令人好傷痛嘅嚇，咁親切嘅骨肉之親啊，但係都可以咧嚟到去即係有暴力嘅嚇。咁當然啦，呢個社會其實亦都係有即係喺當中佢嘅問題嚇。咁啊，仲有咧，你有冇聽安樂死啊？即係主動嘅整死一個人喎咁呢啲亦都係屬於暴力嚟嘅喎哇！如果我咁講嘅時候，你睇唔睇到啊？呢個世界有咩啊？各適其適嘅暴力喎，你真係諗都諗唔到喎，咁啊，其中一樣係乜嘢？我俾你睇下呢幅圖畫啦，呢啲咩嚟㗎？知唔知啊？估唔估到啊？呢啲就係胎裏邊嘅嬰兒，可唔可愛啊？好可愛㗎，係咪啊？細蚊仔喺冇喺未出世嘅時候，佢喺胎裏邊咧原來都可以笑喎可以揾到佢笑喎。但係你知唔知道啊？今日出現一種好可怕嘅暴力啊，就係咧兩個字墮胎。有啲人就覺得其實有啲醫生話佢哋都未成人或者法律上高未成人所以咧就可以墮胎咁啊。咁你諗，我問下你哋啊，呢啲咪人嚟噶？呢啲梗係人嚟噶嘛，係咪啊？咁但係咧，墮胎嘅時候好恐怖啊！我自己喺做醫院嘅時候咧，都嚟聽嗰啲嘅醫生嚟到講解啲墮胎嘅手術咧，好恐怖啊！個胎冇好好地喺呢個母腹裏邊，可以咧伸啲嘢入去打爛個胎。吸佢出嚟，呢啲真係好大嘅暴力，好恐怖唔多講啦。不過咧，事實上發生喺全世界嘅事，發生多到咩程度多到咧，2021年啫，佢話全球嘅墮胎有成4000萬咁多，成為咧頭號嘅死因。咁可愛嘅 BB 但係咧，竟然有成4000幾萬嘅人咧。系咧，进行呢啲嘅堕胎所以呢度下低个祷告就系咩？求主咧除去人心嘅蒙蔽认清生命嘅价值同埋未生婴孩嘅权利扭转呢个堕胎嘅趋势美国有啲嘅人都已经尽量去咁做啦但系咪咁容易就控制到冇堕胎咧？都系好难嘅事，系咪所以咧，今日我睇到呢个世界系充满咩充满暴力仲有咧。以诺佢睇到佢嘅世界就喺创世纪嗰阵时候话咩？神嘅儿子们看见人嘅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弟兄或者男嘅揾一个靓嘅老婆，咁嚟就娶嚟为妻咧，好似冇乜错嘅。OK，但系咧创世纪嗰阵时候咧出现一个问题，佢话随意挑选，即系话咧男即系话乱嚟噶啦。咁換句話講咧，其實喺婚姻 喺呢个道德上高咧，人咧就系点啊？都随意啊！今日都系睇到啊，好多嘅婚姻破坏啊，好多人即系结婚冇几年就离婚啦，系咪啊？更加俾我哋睇到咧，好多呢啲所谓同居啊、合则嚟啊、不合则去呢啲嘅，即系所谓处理婚姻嘅方法啊，好多人咧都话，哎，唔好结婚啊，同居啦，咁啊容易分啊，或者系咧，睇啱唔啱先啦。所以呢啲嘅道德啊，更加俾我睇到乜嘢？好多嘅发生喺现今嘅社会里边，系咪啊？尤其是喺道德上高咧，唉，好讽刺嘅。因为咧，我睇到嘅新闻就系印度嘅呢个最高法院啊，佢联席嘅法官啊，佢就话俾呢个副司法部长听咧话咩？佢话既然枪技咧系世界最古老嘅行业。法律咧又唔能夠咧禁止屢禁不絕啊，何不乾脆合法化咧？即係你睇到呢啲咁嘅法官啊，係咪擰擰頭啊？即係擰頭啦，係咪啊？咁啊，今日你已經睇到咧，全世界好多嘅地方咧，槍技咧真係合法化嘅，係咪啊？咁所以咧，真係我哋睇到係好即係得人驚嘅呢啲嘅事情發生喺今日啊！昔日創世記嘅時候話俾我哋聽乜嘢？第六章第五至到第六節話乜嘢？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很大，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哇！呢幾個黃色字真係可圈可點嘅，終日所思想的盡都是惡。人家行為唔單止係敗壞，思想都敗壞啊！係咁嘅時候，怪唔得咧，就係神話。唔得啦！我真系要乜嘢？你一个大清洗啊！呢、这个大清洗系点样啊？系需要咧，你都去真系施行喺地上高。所以咧，我哋再睇圣经嘅时候咧，即系个都系会觉得时候到啦啊！因为咧，圣经又提醒我哋，洪水以前嘅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圣经提醒我哋，唔单止系以诺嗰阵时候啊，嗰个日子啊系点样？今日我哋都要咩啊？睇翻今日相对底下，同样系人照常吃喝，都唔打紧。你同佢讲福音，你同佢讲永恒嘅嘢，你同佢讲咧，即系翻嚟教会或者系读圣经。啊，聽下耶穌啊，佢咧就話：，唔得閒啊！其實佢唔得閒咧，好多時候都係咩啊？都係咧，真係藉口嚟嘅啫，係咪啊？聖經話俾我哋聽咧，人咧原來就係咁樣唔打緊嚇，唔單止係馬太福音咁講嚇，路加福音亦都話俾我哋聽乜嘢？佢話人子嚟之前咧，又好像咧羅德嘅日子，又同羅德有關係喎。因為羅德呢個嘅。索多瑪、俄摩拉要被毀啊嘛，被毀滅之前咧，佢哋係點啊？又係亂晒大龍啊？點樣啊？同原來咧，同洪水之前嘅日子差唔多啦啊！又吃又喝又買又賣又耕種又蓋造啊！呢、这個就俾我哋現今世界裏邊同樣一個反照啦，係咪啊？今日啲人都係成日好注重買賣股市啊，好注重呢個所謂咧蓋造啊，即係建築業特別發達啊等等。嗱，本应就冇错嘅，但系咧问题就系乜嘢？问题就系人咧系忽略咗神嘅启示啊嘛，行公义啊，好怜悯啊嘛，所以罗登当神提醒佢我要毁灭呢个索多玛啦但系咧所有嘅人都系唔听系咪啊？甚至罗德嘅女婿都唔听咁于是咧有火同硫磺就降落嚟啦。咁但系你留意第三十节喎，第三十节系咩？人子显现啲日子也要这样喎。当时代嘅人就系乜嘢？只系顾住吃喝玩乐甚至圣经话俾我听咩？彼得前书三章第二十节，佢话就是啦，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嘅时候，不顺从嘅人，当时进方舟嘅咧。藉着水得救嘅系点啊？只系得嗰八个人，你谂下，当时世代系好多好多人嘅，系咪啊？但系洪水之前嘅日子，啲人咧系乜嘢啊？不顺所以今日我哋睇到传福音容唔容易啊？ 唔容易啊，系咪啊？好多人话我唔信嘅，啊，我信我自己，啊，你有你信，我有我信，啊，呢一种嘅不信咧，唔系净系单单男嘅系咪啊？女嘅都系咁嘅，有啲女都好心好硬嘅系咪啊？最真系求要真系要求主乜嘢？开佢哋嘅心眼啊！你会睇到咧，马太福音俾一个提醒我哋喺洪水之前嘅日子咧，圣经话俾我听咩？甚至到咧，我哋有患难啊！啊，咁啊，好似罗德嗰啲，即系接待天使系咪啊？咁嗰啲人都咩啊？唔俾佢接待天使不得已啊，仲要啦，要凌辱佢嘅天使系咪？佢嘅使者啊，今日我哋都系一样，我哋睇到我哋基督徒其实好多地方咧系咧被逼迫嘅，你知唔知啊？我哋北美咧就唔知，不过你上网睇下，好多地方咧基督教咧系冇。咁自由嘅嚇，即係唔係隨便你建一間禮拜堂啊？我認識一間教會，佢話我哋喺文萊啊，要建一間禮拜堂，等咗幾廿年啦，但都未批准嗰個 permit 啊！咁你話慘唔慘啊？哇，等咗幾廿年喎，都未批喎，有地啊，又有錢啦，係咪啊？但係都唔批，咁冇計啦，都冇得建啦，係咪啊？所以我哋睇到咧，今日嘅世界同样都系一样好多人甚至到咧跌倒，彼此嘅陷害好多嘅迷惑。所以今日我哋读圣经嘅时候，我哋就读到马太呢、这个以诺，佢生咗马土撒拉之后咧，佢得到一个好清楚嘅启示，洪水要嚟啦，全地嘅人都败坏啦。全地嘅人败坏嘅时候，带嚟嘅就系咩？带嚟就系全地要被毁喎。既然系全地被毁嘅时候，咁我哋谂下呢个世界会系点样咧？因为圣经话俾我哋听啊嘛，耶和华神说啊嘛，我要将所造嘅人同埋走兽、昆虫，并空中嘅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哇，唔系净系单单人添啊，空中嘅飞鸟啊！呢啲地上嘅走兽都要除灭，呢个就系野神嘅愤怒咧，大到一个咁嘅地步，所有嘢都要被毁灭所以咧，挪亚佢要做一个方舟，神咧话俾佢听，你系与我同行，挪亚都系与神同行嘅，咁所以咧，佢要做一座方舟，要凡系有恩典拯救人类让挪亚佢哋能够可以咧生存落嚟嘅时候咧，继续嚟对。繁衍后代系咪？嚟到今日，我哋谂下神会唔会毁灭所有地上嘅嘢呢？会唔会啊？会，因为彼得后书三章嗰度好清楚讲，佢话咧，故此当时嘅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即系指洪水啦。然之后咧，圣经话咩啊？现在嘅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嘅日子，用火焚烧，听唔听到啊？圣经话俾我哋听有一日呢、这个天地一路沉沦落去，然之后咧都会咩毁灭，甚至要提到一样嘢，用火焚烧。你话整个地球点样烧到烂啊？有冇可能啊？有，你睇下彼得后书点样预言。佢话主所应许嘅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留意呢度，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想问？我唔好怕，好可怕，因为事实上今日我哋睇到咧，我哋所拥有嘅原子弹、核子弹、中子弹，呢、这个世界嘅军备咧，越嚟越犀利，系咪？尤其是咧呢、这个中美嘅呢个贸易战背后咧，更加有好多军备大家斗做一啲嘅先进嘅科技特别咧喺呢一个嘅战争上高用嗰啲高超音速、超音速，哇，吓到你死系咪啊？有核弹嘅核子推动嘅嘢系咪？所以如果呢啲所有嘅核子弹喺全世界爆炸嘅时候咧， 呢个地球肯定都会被炸烂晒嘅，系咪啊？所以圣经咁讲嘅时候咧，系一个好大嘅一个提醒啊！以诺，你知唔知道？原来佢都知道主耶稣翻嚟噶啊！佢都知道咧，主耶稣要审判呢个世界啊！你话点知啊？圣经话咯，新约犹大书14到15节一齐读。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人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拔话。你一读到呢啲圣经嘅时候，你咪好即系惊讶神佢自己嘅说话几咁嘅真实，同埋咧系几咁嘅真系可怕，系咪？以诺都知道耶稣基督会翻嚟，会带住千万嘅天使翻嚟审判呢个世界。嗯，因为呢个世界已经去到尽头啦。啊，去到尽头嘅时候，以诺嘅反应系点咧？以诺嘅反应就话：呢个世界唔可爱。我要与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300年之后，神就将他取去，他就什么不再世了。以诺想到这个世界不是他永久的家，不是他爱慕的，不是他觉得是成为他一个最满足的地方，最平安最快乐的地方。他觉得最快乐就是跟神在一起。所以今日我哋谂翻我哋现实嘅环境里边，我哋都睇到好多，唔知道今年2023年会有啲咩事发生啊！但系咧，我哋要谨记咩啊？与神同行，因为呢个世界咧唔系我哋嘅家。我听紧呢首歌啊，这世界非我家，我冇一定住处，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雅，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我主你知，我冇粮有仗你，天堂若非我家，我必流离无依。天堂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雅，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呢啲系古旧嘅歌，你哋都好少唱啲古旧嗰啲圣诗啊、赞美诗啊、生命圣诗啊，系咪啊？但系好呢首歌咧，好好嘅，好大提醒啊！有冇人唱歌啊？啊，这世界非我家，我冇一定住处，我积财宝在天，时刻仰望我主。天门为我大开，天使呼召迎啊，故我不再贪爱这世界为我家。啊，你慢慢咧有机会唱下呢啲歌啦，啊，俾我哋一个警醒或者提醒自己，呢、这个世界非我家啊，天堂是真系我哋嘅家，所以我哋咧应该点样啊？喺地上预备定啊，我哋同神同行，系嘛？咁你话点样与神同行啊？啊，咁我哋又要嚟第二大部分咯，啊，咁有几点嘅吓。第一，我就话俾呢个与神同行大家听咧，就系一个题目，趁早与神同行。咁你有咩意思啊？因为头先我哋读创世纪21节嘅时候咧，啊，第呢个嘅5章21节嘅时候，佢话咩？以诺活到65岁就与神同行，65岁就与神同行。你话年唔年轻啊？啊，牧师点会年轻啊？你都退休啦，系咪啊？唔好听就话嗰头近啦，系咪啊？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创世纪以诺嗰啲嘅日子，人系几多岁嘅？我睇一睇个家谱，家谱里面最短命嗰个拉麦咧，都成777岁就死啦。哇，都个个都活到780岁，七百八十九百噶，啊，马杜撒拉更加900几岁啦，系咪？所以相对嚟讲点啊？以诺就系65岁嗰阵时候与神同行，即系咩话？即系话咧好年轻咯，啊，趁住年轻，趁住咧真系仲有咩啊？呢、这个大把日子嘅时候咧，就应该咩啊？与神同行啊！但如果趁住话冇几多日子，系咪更加要咩啊？趁这个 喺地上与神同行呢个咁光咁即系宝贵嘅时刻啊！诗人大卫佢嘅叹息就话咩啊？耶和华啊，求你使我知道我嘅结局，我嘅寿数有多少，使我知道我生命多么短促。你使我嘅日子窄如手掌，我的一生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站得最稳嘅时候，也只不过是一口气啊！大卫佢好清楚明白，其实生命系乜嘢嘢？生命真系好短促啊，窄如手掌啊！所以咧，真系能够喺呢一个短促嘅生命里边揾到神，又能够同神咧系咩啊？与神同行咧，呢个系最好不过嘅，系咪啊？传道书都系咁提醒我哋，佢话乜嘢？在你壮年嘅日子，当纪念你的造物主。不要等到衰败嘅日子，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临到，即系话咧，唔好等到老先至纪念神，同神同行，好唔好啊？因为一切呢个地上嘅嘢，佢喺跟住第八节话，传道者说虚空嘅虚空，一切都系虚空嘅啊！我哋今日喺呢个世界啊，走人生嘅路，我哋时时要记住，最终我哋要翻到神嗰度，嗰个先系真正我哋嘅家，系咪啊？呢一个嘅趁早与神同行，喺新嘅一年里边咧，俾我哋一个嘅学习，好唔好啊？所以有阵时候咧，我哋鼓励弟兄姊妹，朝早一起身做乜嘢啊？当然洗面刷牙食早餐啦，系咪啊？可唔可以咧读下圣经，祈下祷先咧？亲近神先咧？所以1月1号系好有意思嘅一个嘅更新自己。过往可能你冇呢个习惯啊，朝早灵修嘅啊，但系今日咧，你谂下佢啦，一早同神倾下偈，交托俾神，你今日要做嘅嘢，倚靠神，听下佢讲乜嘢，读下圣经嘅时候咧，就俾你有提醒，有力量，咁去过我哋每一日，或者咧你要面对嘅嘢咯，系咪啊？第二啊，原来马都撒拉这个以诺生咗佢之后咧。佢與神同行，咁佢嗰種嘅與神同行咧，唔係話哦，我匿埋喺深山，我匿埋咧啲所謂修道院，唔係喎，聖經話俾我聽，並且生兒養女啊，即係咩意思啊？即係話咧，佢嘅與神同行咧，原來唔係咧，即係退隱式嘅，即係唔係咧匿埋嘅，乃係話咩啊？喺生活當中點樣啊？都能夠可以咧與神同行嘅。即是话你做紧嘢啊，多啲去谂神，同你喺埋一齐啊。你买餸又可以同神喺埋一齐，你可以咧扫地，亦都可以同神喺埋一齐。喺做任何嘢啊，如果喺生活当中你需要谂到神嘅时候咧，神就咩啊，同你一齐去经历。咁你话好唔好啊？咁啊真系好好喎。咁所以咧就唔会再孤单噶咯，系咪啊？因为点解？即使你身边冇人都有神啊嘛。系咪啊？同埋咧，神会要求你同我个个都做传道人噶嘛？个个咧都要咧，进神入神学院，或者系咧做牧师啊，做宣教士吓啊。你有你嘅工作嘅时候，你用你嘅工作、你嘅家庭喺当中咧去体会下与神同行，系咪啊？咁所以咧，无论你边个岗位都好，我哋需要学习咧，你对喺生活当中与神同行，约翰福音咧，耶稣嘅祈祷都系咁啊！你话与神同行，系咪一定要离开世界咧？唔系、哦，佢话我不求你使他们就系门徒啦，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呢个世界，像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佢哋成圣，你嘅道就是真理。听唔到啊？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我哋喺地上，我哋仍然都可以乜嘢属天嘅啊？因为咧，我哋嘅心系唔属于呢个世界，但系咧，我哋走呢个人生嘅路咧，我哋可以靠住真理啊嚟到带领我哋走呢条天路啊！咁而且咧系咩啊？陪有神陪住我哋走每一个嘅生活嘅环节啊！只不过我哋有冇呢种嘅习惯咧？去亲近神，或者系谂到神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咧真系咩啊，将神摆埋一边噶， 一早起身，我哋都冇谂到神噶咯，咁啊真系唔系几好啦，系咪啊？所以有首歌仔咧几好嘅，佢话乜嘢？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大家一齐讲系乜嘢？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啊！呢一首歌仔我又好中意唱嘅，唱俾你听好唔好啊？新年咧唱啲歌仔俾你哋听啊！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你，更紧紧地跟随你。每一日，哇！朝早起身唱呢首歌几好喎，吓、啊、提醒自己更深刻认识你，更虔诚敬爱神，更紧紧地跟随神。啊，每一日生活可以与神同行嘅。OK，好啦，仲有咧，啊，我又俾一个标题，以诺佢点样与神同行啊？佢系马拉松式嘅与神同行。咩叫马拉松式啊？咁你都明白啦，即系长跑啊嘛，啊，以诺与神同行几多年话？300年喎，300年即系唔短嘅时间啊，系咪啊？一路由65岁一路行到离开世界啊，咁所以咧呢一种咧，即系马拉松式嘅咧，其实都系我哋做基督徒咧需要学习嘅，因为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咩？中途而废啊，系嘛？中途退役喎。行下啊，就抌低咗神啊，或者唔理神啦，或者系堕后啦，系咪啊？啊，所以啊，呢种马拉松式嘅与神同行，其实只话俾我听乜嘢，就要坚持，好紧要啊！要将我哋嘅信仰咧落地啊，而且咧能够可以咧喺地上咧坚持咁嚟到去见证神啊，嚟到去与神同行啊，咁呢个就系咩啊？呢、这个就系咧我所讲嘅马拉松式嘅与神同行啦，啊喺信仰当中，其实嗰种嘅坚忍持守系好重要啊，好似亚伯拉罕都系一样。希伯来书俾佢个注脚，佢话乜嘢？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你听唔听到啊？亚伯拉罕神应许佢乜嘢啊？你嘅后裔使万国得福。你嘅后裔多到可以天上嘅星、海上嘅沙咁多哦。佢话我几时睇到啊？啊，但系佢到死都未睇到啊。不过佢忍耐等候，忍耐等候啊。咁圣经话佢得咗所应许嘅，咁当然知道咩啊？佢已经喺天上嚟到去咧，睇到地上哇，千千万万嘅人咧，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啊，咁而得救系咪啊？咁所以呢一种嘅忍耐坚持咧，喺我哋信仰嘅当中咧系好需要嘅。马太福音24章话系啊，末世嘅时候我哋更加需要忍耐，而且忍耐到底。圣经话就咩啊？必然得救啊！所以咧唔系靠着自己，我哋自己大家都需要咩啊？忍耐啊！呢、这个咧就系马拉松式嘅与神同行啦。啊，唔系行一阵就唔行啦。啊，第四。与神同行嘅人呢，一定系咩啊？同神同心同行。如果我哋睇阿摩斯书3章3节嗰度话咧，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咁呢个好简单啊，系嘛？啊，你话要与神同行，我唔识喎。咁其实你有耶稣嘅心，同神嘅心一样，按住佢嘅心咁样行咪得咯。咁呢个就系咩啊？其实好重要咧，就系喺我哋。走呢个人生嘅路嘅时候咧，要明白神嘅心意，然之后咧遵行神嘅心意去行啦。咁所以喺主日嘅第一个主日，我哋要学乜嘢啊？与神同行就要咩啊？明白神嘅心意咯，系嘛？所以点解要祈祷、要读个圣经，同埋咧睇下、听下神咧有咩同你讲、同我讲，然之后咧知道佢同你。讲咗啲咩之后咧，佢要求你或者系好想你行边一样嘢，咁你咪去做咯。啊，而最紧要就系咩？同神同心，咩心啊？咩腓立比书又好清楚讲到一个心喎。啊，呢、这个心咧，我用一个手链咧去考下你哋好吗？呢、这个手链上嗰几个英文字，有一段日子咧好流行嘅，WWJD 啊，你知唔知系咩啊？嗯？ 唔知啊，开股啦，就系咩啊？呢四个 W， 呢四个英文字母就代表 What would Jesus do？ 咁即系咩意思啊？即系话你戴喺手链上高嘅时候咧，成日提醒自己啊，如果我做呢件事，耶稣会点样做咧？啊，如果我处理呢个真系难题，我应该点样处理咧？又或者我面对试探嘅时候，啊，耶稣会点样面对咧？我面对咧受伤嘅时候，耶稣会点样面对咧？啊，呢个就系咩？以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啊，如果系咁谂嘅时候，咁我哋好多问题都会面对到咯。啊，面对苦难啊，面对病痛啊，面对难处啊，面对唔开心啊。当我谂翻耶稣基督嘅时候咧，我就有出路喎。我哋就会咩有力量啦，同埋咧。我哋知道点样嚟到去解决，系咪啊？咁所以今日我哋需要咩啊？与神同行嘅时候就要咩啊？以耶稣基督嘅心为心啦，啊！同神同行系要乜嘢啊？正系要我哋同神咧同一个方向啊，啊，同一个步伐啊，同一个嘅咩所谓速度啊，系咪啊？啊！如果我哋唔同方向嘅时候咧，大家有冇细个嘅时候玩嗰个游戏啊？呢个咩游戏啊？二人三足啊嘛，系咪啊？系啦，两个人绑住得三只脚，因为点解？有两只脚一齐绑住，然之后就赛跑咯。啊，通常边个跑赢啊？就系大家合拍嘅时候啊嘛，系咪啊？啊，如果嗰个人喐呢边，另外一个人又喐嗰边，咁啊真系好难一齐同一个方向啦，系咪啊？大家角力啦啊！但系如果大家都一齐同步嘅时候咧，哇，走得好快啊！如果唔同步咧，就咧就会咩？就会拐下拐下，或者就会影响啦啊！其实都系咁样，我哋走呢条人生嘅路，与神同行嘅时候，就要乜嘢？去明白神嘅心意。一齊同佢同步咁去走啊！呢、這個世界成日拉住我哋咩啊？唔同步噶係咪啊？好多人你同佢講耶穌，佢話：唉，揾錢都嚟唔切啊！邊有時間信耶穌咧？啊，連基督徒都係咁講嘅時候，係咪啊？唔得閒啊，揾食重要啊！我有我嘅事業，等我搞掂我啲事業先啦、啊。但係佢冇諗過，其實冇衝突噶。你一路倚靠神，與神同行，睇下神點樣。引导你去面对你嘅生活工作，都一样可以系赚钱噶，系咪啊？啊，唔够多，神话你唔使多啊，够用咪得咯，系咪啊？啊，你有得食，有得食，又丰富啊，又可以咧间中又放个假啊，食下大餐，咁啊好感恩噶咯，系咪啊？咁但系呢个世界拉住我哋咧，硬系要多多多，系咪啊？最紧要就系咩？享受啊！喺呢個世界咧，嗰啲榮華富貴係一種拉力嚟嘅，拉到我哋咧有陣時候，我哋嘅眼目咧唔係睇住神啊，睇住呢個世界，咁係咩啊？咁咪唔能夠同心咯，係咪啊？唔能夠同行咯啊！所以呢個世界呢個聖經提醒我哋咩啊？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友的，就是與神為敵啊！呢、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当然是知道敌神的世界啦。啊，咁啊拉紧我哋，唔俾我哋同神行喎。啊，咁更加要咩啊？我哋要有翻个拉力，让神拉住我哋，我就要亲近翻神，使佢咧能够俾我哋有力量。因为咧，圣经话俾我听，啊，唔好爱呢个世界同埋其上嘅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事实上呢啲都系我哋嘅经历，系咪啊？如果我哋睇重咗世界嘅嘢，有阵时我哋嘅心都会咩啊？都会同神疏离咗啲嘅，系咪啊？啊，圣经话俾我哋听咧，我哋更加要乜嘢？好好地嚟到去咧，去睇翻我哋要做嘅嘢系乜嘢？特别咧，我哋要乜嘢？将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之后末期才来到。呢个世界唔系我哋嘅家，我哋就要咩啊？话俾人听。啊，做见证啊，唔好俾佢啦，拉住我哋啊。好，仲有唔单止系与神同心同行，我又睇翻以诺嘅时候，佢话喺艰难当中啊，仍与神同行。点解我睇到呢一点咧？因为我哋知道咧，以诺嘅日子系好危险嘅日子嚟嘅啊，就系挪亚洪水之前嘅日子， 圣经话俾我听咩？挪亚在还没有看见嘅事上得了神嘅警告，就动了敬畏嘅心，做了一艘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藉着这信心，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而来的义啊！犹大书话俾我听咩？末世有好讥笑嘅人，随从自己嘅不敬虔嘅私欲。当时嘅世代，圣经话俾我听，系一个不敬虔嘅世代。是一个不信神的世代。所以我问大家了，当挪亚做方舟的时候，其他人看到他做方舟，他们有什么反应？圣经没有仔细地讲，但你会想到什么？笑挪亚咯，啊，傻的，你都做什么要做方舟的？都没有雨水，哪有，就算有雨水，哪有那么多，多到浸晒整个世界呢？啊，系咪啊？咁啊，啊咁呢啲人真系会笑挪亚嘅，甚至咧拦咗佢，做乜嘢同我玩啦、啊，拉佢去玩啦、啊，或者咧，睇下呢个世界系咪啊？好好讥笑嘅人咯，哇！你为身为挪亚，你都好孤单啊，系咪啊？一家人系咁斗嗰个方舟，唔知斗咗几多年啦、啊。有啲人话可能斗咗一百几十年喎、啊，咁大只方舟啊。咁啊，但系无论如何，我哋会睇到。今日嘅世界都系一样，好多人你啊好想追求更多嘅时候咧，你就睇到有啲拉力啊，呢个世界咧就饮咗茶先啦，使乜每个礼拜翻礼拜堂啦啊，我哋玩完先啦啊，都冇影响噶啊，咁呢啲嘅说话咧就系咩啊？一种拉力嚟噶吓，咁啊使徒行传咧，保罗咧佢讲一句说话，佢系乜嘢？我哋进入神嘅国啊，系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嘅。点解？因为好简单啫嘛。呢个世界系敌神噶嘛，啊，越嚟越睇到咧系针对基督教嘅，系咪啊？咁所以咧，可能我哋都有好多嘅限制，言语上高嘅限制啦，或者系咧，可能我哋日后唔知道喺信仰上高遇着啲咩难处啊。不过咧，我哋要有个心理准备啊，唔一定好过噶。不过喺艰难当中，我哋都求主帮助我哋点啊，坚持信靠神，与神同行啊。艰难当中唔放弃我哋嘅信仰同埋原喺呢个信仰当中嘅原则啊。最后咧就系因信与神同行啦啊，即系话当我哋行呢条天路嘅时候点样啊，我哋。信神带领我哋啊，以诺就系咁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啊，嗰度有一个好清楚嘅注脚，一齐读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能够得神喜悦是因为什么？他信，他信神是最好的。所以一路行这个地上人生的路，其实行到一个地步，神说啊，你和我永远在一起好不好？我相信以诺一说哇太好了，于是神说好了，我就接你走了。不见于死，哇！呢、这个不见于死啊，诶，几有福气啦！啊，我哋都唔想咧，即系病到死，辛苦到死，系嘛？啊，以诺就系咁啊，同神同行，行下嘅时候就神就拎走佢喎。啊，咁啊呢个嘅啊，即系故事咧，我谂我哋都可能啊听过啦，系咪啊？啊，咁啊今日都系一样，神好提醒我哋呢啲嘅希伯来书话，这些人包括以前面嘅以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世界他们很清楚看到不是他们要永远居住的世界，反而是天家就是了。而以诺啊、挪啊这些呢，全部是用信心来到与神同行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说选择与神同行的时候，应该怎样与神同行啊？好多嘢睇唔到，不过信啊，信神系带领我哋走人生嘅道路啊。面对咩嘅问题啊，信神 喺度信神带领，信神咧会咩啊？俾我哋有足够恩典同埋力量，知唔知啊？好啦，咁我哋睇下与神同行嘅结果啦。第一希伯来书十一章咧，就将以诺咧归纳为一个称因信称义嘅人啊，所以咧佢得称为义，被神称为义，一个好大恩典系嘛？今日我哋都系一样因信称义嘅啊，所以咧呢个系好明白噶啦。咁啊，然之后咧，希伯来书话咩？以神得咗神喜悦佢嘅名证，能够得到神喜悦，呢个都系我哋基督徒咧所追求嘅，系咪啊？你要得老板喜悦，咁啊当然加薪啦，系咪？你要得到你嘅太太、你嘅家人喜悦，咁啊好开心过呢个家庭嘅生活，系咪？咁但系更重要就系咩？得唔得到神嘅喜悦先，系咪？如果神都喜悦你嘅时候，哇！呢个就系最大嘅快乐啦，系咪啊？因为神我哋都系好想咧，就系佢好满意我哋，或者咧好睇到我哋咧能够按住佢心意行嘅时候，佢就开心噶啦。仲有咧不见于死，即系咩？蒙神宠召喎。咁我哋可能即系都好少啊，发生喺我哋身上啦。但系我哋要知道咧，即使我哋有一日要离开世界，我哋咧。是什么去到神那里，我们其实都是什么蒙神宠召的。所以我们再面对这些所谓的死亡啊艰难的事，我们都不怕。因为为什么知道神呢就会什么会带领我们走天路。最后呢得神纪念。以诺他与神同行，他的事迹呢记在圣经上高。即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神纪念他咯。被神纪念好不好啊？梗好啦，所以今日喺个新嘅一年嘅里边咧，我哋好羡慕与神同行啊！希望咧，我哋都能够得神嘅喜悦。最重要咧，喺每一日嘅当中经历神嘅同在嘅时候咧，呢个就成为我哋最大嘅力量、最大嘅帮助同埋咧最大嘅把握啊！一首歌《与神同行》做一个结束好嘛？佢话咧，在我心灵里听见温柔慈声呼唤。是父神对我说话慈声，祝福我转离罪恶，完全顺从，走上那喜乐得胜路程。第二节就话咧，世界上一切嘅享乐渐渐变为虚空，俗世一切引诱已远离啦。今我要为主而活，向着高处而行，由圣灵一路带领管理。然之后佢话咩？那日在天家一切重担都要卸下，主呼唤我名，我要感恩。吩咐我跟从，赐我冠冕，天上的美家，我要快乐颂扬，赞美他。每一节咧都有副歌，呢个副歌就系咩啊？与神同行，我要远离世界；与神同行，在他得着一切。我已决定遵行父神旨意，与神同行，走那生命窄路。所以咧，呢首歌咧就送俾大家，希望咧我哋能够。真的每一日与神同行，你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啊？尼迦书怎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原来这个都是神所要的。所以今天新的一年，新的第一日，我们紧紧地记住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同祂同行。好，我们一起呢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一年，你带领我们经过2022年里面很多的苦劫，很多的难处，或者是很多的跌跌碰碰，但是无论如何都过去了。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新的开始，新的开始的时候你又提醒我们最好就能够每一日与神同行，所以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心灵里面有更新，我们很渴慕跟神在一起，因为没什么比跟神在一起是最快乐最满足的，最能够使我们呢能够可以看到真的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意义没了神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落，多么的真的在这个地上被 呢个世界所捆绑、所影响，所以恳求你祝福一福家嘅弟兄姊妹，祝福我哋每一个喺新嘅一年嘅里边都能够可以咧一路与神同行，去经历神你自己各样嘅预备、各样嘅供应、各样嘅带领，使到我哋咧能够可以过一个咧与神同心同行、得神喜悦嘅我哋嘅生活，同埋咧我哋喺今年里边。能够更加的亦都去得着神你给我们的功课，可以呢能够可以彼此的来对扶持走这条天路。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